新机关的公鸡。从前有一只猫，有一只画眉鸟，还有一只公鸡，一只金鸡冠的公鸡。它们住在树林子里面一间小房子里。有一回，猫和画眉鸟要到树林子里去砍柴。它们临走的时候叮嘱公鸡说， 我们走得很远，你在家里开门，一声也不要响。狐狸走来的时候，你千万别把头探到窗子外面。 狐狸听说猫和画眉鸟不在家，就跑到小房子前面来，坐在窗子下面唱歌。他唱道， 公鸡呀公鸡，金鸡冠的公鸡，你的脑袋油光光，你的胡须丝一样，你把头探出窗口，我给你吃颗小豆。 公鸡忍不住了，把头探出窗口，狐狸一把抓住它，就往它的狐狸洞跑。公鸡一试，喔喔地叫救命， 狐狸把我捉紧，走过黑黝黝的森林，走过急通通的河流，走过高耸耸的山头，猫啊，画眉鸟啊，来救救我吧。 猫和画眉鸟听见了，马上来追，从狐狸手里把公鸡抢回来。过了些时候，猫和画眉鸟又要到树林子里去砍柴。临走的时候，严厉地叮嘱公鸡说， 你待在家里，千万别把头探到窗子外面，我们这次走得更远，要听不见你的叫喊声的。 他们刚走，狐狸又来了，他坐在窗子下面唱道， 公鸡呀公鸡，金鸡冠的公鸡，你的脑袋油光光，你的胡须丝一样，你把脑袋探出窗口，我给你吃颗小豆。 公鸡坐在那里一声不响。狐狸接下去又唱， 孩子们跑啊跑，麦子撒了一地，母鸡把它们捡起来，就是不给公鸡。 公鸡忍不住把头探出窗口， 我干嘛不给？ 狐狸一把抓住它，就往它的狐狸洞跑。公鸡于是喔喔地叫救命， 狐狸把我捉紧，走过黑黝黝的森林，走过急通通的河流，走过高耸耸的山头，猫啊，画眉鸟啊，来救救我吧。 猫和画眉鸟听见了，转身就来追赶。猫在地下跑，画眉鸟在天上飞，它们赶上了狐狸。猫用爪子抓，画眉鸟用嘴啄，把公鸡抢回来了。过了些时候，猫和画眉鸟又要到树林子里去砍柴。临走的时候，非常严厉地叮嘱公鸡说， 你千万别再听狐狸的话，千万别把头探到窗子外面，我们这次走得更加远，要听不见你的叫喊声的。 猫和画眉鸟这回去砍柴，走得很远很远。狐狸又来了，他坐在窗子下面唱道， 公鸡呀公鸡，金鸡冠的公鸡，你的脑袋油光光，你的胡须丝一样，你把头探出窗口，我给你吃个小豆。 公鸡坐在那里一声不响。狐狸接下去唱， 孩子们跑啊跑，麦子撒了一地，母鸡把它们捡起来，就是不给公鸡。 公鸡还是一声不响。于是狐狸接下去唱， 人们跑啊跑，核桃撒了一地，母鸡把它们捡起来，就是不给公鸡。 公鸡忍不住了，把头探出窗口， 喔喔，干嘛不给？ 狐狸一把抓住它，带回自己的狐狸洞去。它跑过黑黝黝的森林，跑过急腾腾的河流，跑过高耸耸的山头。尽管公鸡叫了又叫，喊了又喊， 猫和画眉鸟都没听见。等到他们回家，公鸡没有了。猫和画眉鸟于是跟着狐狸的脚印走，猫在地下跑，画眉鸟在天上飞。跑啊跑啊，飞呀飞呀，他们来到狐狸洞口。猫调好琴弹起来， 特溜溜，波溜溜， 金线弦的小提琴，狐狸在不在家中？在那热烘烘的狐狸洞。狐狸听了又听，心里想，琴弹得那么好，歌唱得那么甜，让我去看看这是谁吧。他于是爬出洞口，猫和画眉鸟一把抓住他，猫用爪子抓，画眉鸟用嘴啄，又抓又啄，狐狸痛得逃走了。他们救出了公鸡，用树皮篮子捧回家去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太太平平地过日子，一直活到现在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